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梁家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今日去到最后一节啦，一个咁即系熟政策。其实你嗰个界别啲嘢咧，应该揾你讲啊，讲唔完噶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讲下啲即系 唔好讲得太多，好似闷亲大家。 咁唔系，咁啊，即系难得你上嚟，咁基本上好多嘢可以讲嘅。咁你一个咁点讲咧，咁黄嘅人咧，点睇土地大辩论咧？ 啊，咁啊，又要讲翻林郑月娥 啊，好憎佢，我都发过你。 你唔可以话我好憎佢，我有证据噶。嗱早排，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林郑月娥咧就喺电视上面讲，佢话佢见到啲小朋友嗰啲居住环境真系好差，真系好惨啊！佢跟住又呼吁话呢个环保人士啊，你哋啊高抬贵手啦，你唔好阻住政府填海啦，咁样你唔好阻住政府吓、啊、填海揾土地去起屋。 嗯， 我当时我睇完呢个之后咧，我真系哇兴到咧，我好都好少可即系咁勤力，即、刻攞个 Facebook 就即刻攞呢段新闻，咁啊跟住就抄呢段新闻出嚟，就喺 Facebook 嗰度 share。我跟住 share 嗰阵时讲嗰句，我就话环州啊，我话环州嗰度啊，由17000间公屋啊缩到去4000间啊，点解你唔叫阿梁志祥啊，你唔叫嗰班官商乡黑嗰班人高抬贵手啊，啲小朋友都一样系好惨喎，啲居住环境我都知喎、啊、但如果环州嗰度多返13000间公屋，佢哋系咪可以快啲上到楼啊，咁你嗰个你又唔讲嘅，你就淨系识得呢，所以佢同阿梁振英一模一样。佢就係撩起咗呢個市民同市民之間嗰個矛盾咧，佢好叻。 我又 佢甚至比阿梁振英更叻。 即係嗱，我又唔係反唔反對你呢個講法嘅，即係只係咧，即係其實成之前我講過嘅嘢咧，即係基本上都係一脈相連嘅。有啲地方係唔可以起得太多屋嘅，即係例如喺邊度咧？例如高爾夫球場就一個最好例子啦。即係當然，即係 given 你点讲咧？ 有交通配套啦，你可能啊附近有冇学校啊、 即 這個、医院啊、這 個、最緊要 嗰啲啦。 但系问题即系呢一个我 因为我唔系净系有间屋得噶嘛。 系啦，即系唔系唔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唔系成个讨论嘅重点，而系话有一样嘢，就算你睇晒所有文件咧，都冇人可以话到俾你听，即系到底10年之后政府会唔会推出一啲新嘅政策，引入更加多嘅移民？嗱，呢个即系我觉得就更加值得大家去留意啦。因为嗱，而家你去计所谓叫单程证嘅数目就，即系你同我知啦，系嘛， 150 个啦。咁一年有几人啊？ 55000几。 系啦，一年大概55000几啊，10年几多？500000啊。呢条数咧系有数得计嘅。咁当然你话喂，香港出生率唔足够。又或者香港人口老人口老化都好緊要， 識得好多朋友都生仔 一生生兩個添，但問題更加多一個都唔生嘛，即係如我係嘛？呢個唔重要，問題就係話你根據一條10年多500000人嘅數咧，你係計唔到究竟即係2030年香港有幾多人，因為我覺得佢而家政府所謂而家 project 緊佢嘅 whole picture 咧，就唔單止淨係呢條單程證嘅數目咁簡單嘅，即係 仲有啲係非單程證用嗰啲其他渠道入嚟嗰啲咧。 咁當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嗰個 quota 會唔會多到 幾多你唔知㗎？ 恆常到又或者多到就係話嗰班人一落到嚟香港嗰刻已經係7年之後準備申請公屋嘅咧，即係呢啲嘢大家冇數據就好難即係一概而論。問題就係話你梗係覺得。香港地譬如2030年之后，又或者佢喺个 roadmap 度已经系 plan 咗个大嘅计划，甚至乎一个乜嘢嘅大计划呢，一个换血政策啊，一个庞大嘅移民政策，令到乜嘢呢，第一 好簡單，溝淡香港人嘅比例咯。即係譬如而家香港，你話有800万人，喂，譬如 我記得我以前讀書嗰陣時咧，香港人口500万人。 我讀嗰段都係600万到嘅啫。 係啦，500万，跟住600万，跟住700万，跟住而家整下整下，睇翻個女本書已經去到800万。 啊，咁啊，如果一次過 人口增幅係太過誇張嘅。 如果一次過佢諗住，如果香港嘅目標人口，即係譬如未來10年、20年要俾多100万人喺度， 嗯， 喂，佢要 plot 嗰個 po picture 同香港人我哋睇嘅係唔同喎，即係我哋睇嘅就係話一般嘅死亡率啦、出生率啦，加埋新嘅移民啦，咁，嗯，加埋就係而家香港現有嘅空置單位又好嗱，即係你唔好同我講話香港政府啊冇呢數目，我哋冇啊唔等於香港冇，即係唔等於政府， 梗係唔係等於 更加唔等於中央政府冇， 啊， 即係我覺得咧，香港有幾多間樓住得人呢，其實中央政府一定知嘅，中央政府知咧，佢又冇乜理由，如果香港要有人知嘅時候唔俾佢知，只不過就係你同我冇呢條數出嚟拗嘅啫。 嗯， 咁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佢係貨施緊一個即係可見嘅將來，即係而家係2018年啦，咁可能即係2023年，即係仲有12年。喂，佢可能喺十年之后推出一个大移民计划，令到呢嗱紧要啦呢一样嘢，其实我好耐之前已经怀疑过啦，佢会唔会有一日即係将香港身份证变成一样可以买卖嘅嘢呢？ 嗯， 即係嗱，最简单一样嘢， 其实而家嗰150个位都已经系买卖緊㗎啦。 唔系嗰个制度， 已经系一门生意。 都唔系嗰个制度，而系话嗰个系一张新嘅身份证嘛。佢，嗯，可唔可以譬如你香港人口老化咁紧要啦，如果我是中央政府，我梗係諗一個兩全其美嘅辦法。首先就可以幫你吸納咗啲年老人口，因為點解香港必須係一個屬於即係所謂經濟高增值嘅地方。如果係經濟高增值嘅地方，我點可能有咁多老人家住喺度呢？最好啲老人家喺邊度啊？翻東莞養老等死啦，仆街！ 嗯，唔係啊， 我呢個講法好衰㗎。 電視有個廣告啊，拱去福建啊！ 系啊，我呢个讲法已经系好衰噶啦。 翻，啊，福建住啊，然后话佢仍然可以攞到生果金啊。 咁个问题就系话，好啦，而家个政策底下咧，就可能搵啲医疗券啊，搵， 嗯， 啲生果金啊， 嗯， 又或者可能即系基本上喺啲即系福利制度里边做啲通融啊，于是你就可以比较长嘅时间留喺广东省。咁， 嗯， 问题就系话，如果速度唔够快，你系中央政府，你有咩你有咩计啊，水哥？ 我系中央政府，我系中央政府，我第一件事我就取消咗嗰150个先啦。如果我系中央政府， 咁可以点啊？ 取消咗嗰150个单程证，不过其实唔使噶。其实佢哋而家做紧一样嘢，佢哋将香港咧慢慢呢个赤化、大陆化。 嗯， 咁你嗰啲香港人咧，自然就会走，自然就会移民噶啦。咁啊，到时咧，佢哋咧就可以解决个人口啦。 嗱，我会点呢？ 我身边听到好多朋友都话，就算自己唔移民呢，都话送啲仔女出去。 你嗰部分嘅目的就唔系我嗰部分嘅目的，我嗰部分嘅目的就跟翻我先讲法一样嘅，就系话点样吸纳一啲香港冇工作能力而有钱嘅人。有冇钱都系其次，最主要系佢冇生产能力嘅话呢，你最紧要就系令佢哋唔好喺香港再住喺香港啊！即系懒理佢有钱都好。大陆冇有钱嘅人咩？点解我唔可以搵个大陆有钱人换咗个香港有钱人呢？你最好呢个香港有钱人，即系学你嘅讲法，一最好系移民添。如果移民唔系考虑之列，咁啊点咧？最好就有啲穷嘅人。嗱，最好就系话你而家老年冇钱过活啊嘛。譬如你攞你张身份证香港啊，翻去大陆交换一张大陆身份证俾你，同时间大陆就照起你每个月以后喺大陆嘅使费，好唔好啊？即系每个月俾翻20000蚊你，好唔好啊？喂！你唔好话危言耸听，如果你问我，如果做生意嚟讲呢 work 㗎喎。因为点解呀？第一，即係未来呢香港会老嘅人呢，大家諗一諗就知㗎啦。其实有咗所谓叫老强嘅制度呢，你话嗰班人好穷係唔合理嘅。即係因为佢如果喺香港打咗10年工、20年工，即係去到佢退休嗰刻呢，可能老强都已经储到140万。 佢唔攞得晒㗎。攞得足噶， 应该又唔系攞唔攞足嘅问题，但系问题对于呢班人嚟讲，最大嘅问题唔系 cash 嘅问题，最大嘅问题就系话我点样每一个月有钱使而有地方住。 嗯， 因为你要谂下， 呢班人有老强唔等于佢有地方住，即系唔等于佢买咗楼嘅。如果个问题就系呢班人冇楼嘅时候，咁会点呢？就系、是、可能你户口 宫中咯，下角度责刑 都可以。 呢个就系点解会转宗啊？ 可能佢会有啲钱，问题就系话佢会跌立咗，就系话喂，我唔知我几时死。咁嗰笔钱咧，我系养老嘅。第一就唔可以令到银行户口冇钱先啦。嗰啲钱就可能变卖咗，可能买咗股票啊、金啊诸如此类啦。即系原则上嗰笔钱就唔可以挤喺层楼度，亦都唔可以攞嚟交租、啊。因为交咗租嘅话咧，基本上就 慢慢就冇咗。 你慢慢冇晒噶嘛会。 系啊。 咁所以嗰笔钱唔喐得嘅话， 冇得住咯。 系啦。咁所以假设，因为呢班人食惯叹惯嘅，我每个使嘅钱咧又梗住系嗰个数噶啦。生果金唔帮得几多嘅、啊。老强唔帮得几多㗎喎。个问题就係话你要帮我解决一个问题就係、是、租啦。 嗯。 如果我係中央政府会点样呢就去广东省或者死城包起晒俾香港人住。你只要返到嚟嘅话。 起多个叫做。 你只要肯返嚟住嘅话。 死城碧桂园。 基本上唔单止有屋俾你住仲要有 cash 每个月俾你过活俾你养老。喂你要做嘢一样嘢好简单㗎咗。嗱喺你附近，我帮你起晒香港人办理嘅医院啊、诊所啊，嗯、你要公嘅，你即系你要公共服务有晒。 而家做紧啦，有间港大嗰个深圳医院系而家系已经系港式经营方法啊嘛， 唔够大规模啊嘛。而家系讲紧你要将个户籍证搬埋上大陆啊，嗯、即系话譬如你有啲咩有咩冬瓜豆腐，你有 cancer 唔好来香港睇啊，你翻大陆你间港大嘅深圳分院去睇啊，你唔好将个 burden 摆咗落香港度啊、 嗯。 你只要将个户籍摆翻大陆，系有钱俾你，钱唔系一个问题，嗯、问题就系话你腾空咗香港嘅户口， 嗯、 你个身份证系值钱啊，咁你个身份证腾空咗出嚟，可以俾香港政府嚟做咩用啊？吸引移民咯、啊，咁、嗯、你到时就系话你香港最有钱嘅大陆人。你就可以移民嚟香港啦，使唔使经嗰百五个 quota？ 唔使咯， 系啊， 因为你勾晒， 其实系咪而家都唔使噶？ 因为而家嗰百五个就台底嘅啫，而家讲紧台面啊嘛，同埋就系话， 即系可以堂堂正正咁样行落嚟啊！ 最主要嘅原因系百五个人头你系有数得计嘅、嗯，因为呢条数太过超张得滞啊，你有得计嘅。而家系如果我系香港政府，我要摆一个 scheme 出嚟，令到你哋冇得计啲人口啊！喂，如果我第时个计划系冇人口，系冇设人口上限嘅、嗯。不过我同你讲一样嘢，永远流入嚟嘅人口只系一对一。 嗯、 政府唔会话俾你听每年入几多个人，但每政府会话俾你听每年有几多个 走咗几多个。 系啦，香港居民参加咗呢个计划，将佢嘅身份证卖翻俾中央政府好，卖翻俾香港政府好，嗯、而呢班系稳定咁移居大陆嘅。你谂下，嗰、那个换血计划就由嗰一日开始。 系啦。咁跟住呢就你就唔使指意个议会你仲可以攞一直都冇啦。係咪咁啊， 即係我都唔觉得即係去到嗰一点我都唔觉得係所谓叫佢要控制个议会，因为议会瘫痪咗或者议会而家点样。 其实而家都控制咗。 係即係你已经唔需要諗你议会執行到你要做嗰啲嘢。问题就係话佢纯粹就係觉得你咁多香港人 做到佢个洗 更加亂食啊。而系你而家住喺香港，屌你咪饮我奶水，你系要我啲钱，你系要我啲自由行。你睇下广东道有几多间卖金嘅、嗯，啊，你做 sales 嗰啲仲闹政府，你班人养唔熟、嗯、最好就系话得，我同你放长双眼睇，我睇下呢班冇楼嘅人，第时大陆你卖唔卖张身份证俾我？ 系啊， 喂，一次过你咪卖 Q 张身份证俾我，你咁憎大陆翻大陆住咯，契弟。 系啊， 喂，佢而家系想玩样咁嘅嘢喎，翻中。咁、嗯、你如果系咁嘅时候？未来香港就只有而家香港有楼喺香港嘅人啫，即系点解啊？ 仲、嗯、会变成少数添啊！ 当然系变成少数啦，因为而家有、啊、即系有楼嘅唔一定系香港人啊嘛，最主要系。 系。 咁你到咗嗰日嘅时候，咁我问你，你真系见到成街都大陆人，佢哋嘅 behavior 同一般香港人唔同嘅，我问你嗰日你点忍呢？ 我早嗰轮睇佢有一个新闻就系话喺威尼斯嗰度有啲大陆人咧喺嗰度开餐，开完餐之后咧喺人哋一个百几年历史嗰个喷泉嗰度咧就咁用嗰啲水喺度洗餐具同埋洗餐盒，俾人哋。 嗱，嗰啲噴泉我都見過，我都飲過水。 跟住仲要俾人哋嗰邊嗰啲警察啊問候啊，話嗌佢哋唔好咁做嘅時候，佢哋仲話：你嗰度咁多水，我洗咗個少少嘢，點會整污糟你啫？ 你同啲大陸人講道理係冇乜意思。 所以中國人就係覺得咧。 佢哋係冇入鄉隨俗嗰、那個嗰、那個觀念，佢哋有嘅就係話你應該改變你嘅制度去到適應我。 即係所以咧，即係所謂叫而家即係出邊啲人討論緊個土地嘅問題咧，即係我真係覺得 我哋有啲朋友都講話其實其中一個可行就係要搞嗰個空置物業税咯。 呢樣嘢係我即係我唔係切頭切尾咁反對，我只係擔心一樣嘢就係乜嘢。你点样界定为叫空置物业先？即系譬如， 系啊， 我喺大陆嘅一间公司， 咁 或者大陆嘅一个原委， 唔 start 第一步开始倾嘅话，你永远唔会有呢样嘢。咁于是乎咧，嗰啲擎天半岛啊、海旋门啊，要继续喺度丢空，系继续喺度做。 冇关系，我 做呢个， 我直情觉得你不如用更加多嘅方法去谂第啲嘢都咯。即系空置物业税系唔 work 嘅，因为最简单一样嘢，如果我系一个大陆人，我系大陆人喺香港买咗间屋，我公司咁多个人，我唔系空置噶，我系租俾我。大陆啲同事落嚟香港开会用嘅，佢每个人租一个月， 但佢搵到咁多人落晒嚟香港咧， 人头啫嘛，名啫嘛，入境处话有啊有啦，呢啲关其他，即系呢啲关你哋香港人咩事啫？跟我嘅，总之唔系空置，我电边度喺度跳紧，水边度喺度跳紧，你吹我涨啊！即系个问题就系话，而系好怕你如果因为嗱。我系同意一样嘢嘅，因为香港有一半人佢自己嘅财产系压咗喺间物业度，你如果有啲嘢令到个楼市去 fluctuate 20%咧，即系我就唔惊嘅，因为我唔系嗰啲要借，即系唔系第一唔系新楼，第二就系唔系高追，第二就唔系借九成买嗰啲人。如果系嗰啲人嘅话咧，你住紧嗰个屋苑， 你揿低佢一两， 你揿低 佢 两三成咧，就好多人系银主盘放出嚟 噶， 佢。跳唔跳落一件事啊？而话当你个屋苑出现一个银主盘嘅时候，自然有十个银主盘出现噶啦。大家都惊紧谂埋唔去啦嘛。咁你系会造成一个带动，令到二手楼价即刻扑直嘅。你去到嗰个时候，就唔系净系我屋苑嘅事，系火烧连环船，其他香港买楼嘅人嘅事。到底你惊唔惊你层楼贬值啊？嘛，即系嗰样嘢就系阿董八万五嗰个古仔嚟嘅。即系当然，你话系唔系？你一讨论空置税，成件事就会做咧。即我就真係唔敢講，我唔係專家。即只不過就係話，即香港真正有問題嘅係第一，你永遠搞唔清楚究竟香港未來嘅人口發展係點。即喂，我喺度噏就係話，你要換血又好啦，你諗住香港發展成為一個一千萬人口，嗱，其實某程度上嚟講唔介意嘅。即譬如你假設係香港係 target 成為一個一千萬人口嘅大城市，不過。我而家吸納嘅主要目的係嚟自東南亞嘅人，譬如新加坡嘅人得唔得啊？例如歐美嘅人得唔得啊？喂，我一大力搞環保，搞 renewable energy， 令到香港天氣好啲，令到更加香港係更加成為國際企業嘅重部得唔得？ 搞到嘛？你諗下， 喂，冇一樣嘢易搞嘅喎， 搞嗰個太陽能板發電都搞到又話會唔會變僭建？ 你只要政府話俾人聽，喺我願景係希望一千萬住喺香港，我而家係揾一塊好大嘅地。去起好多屋俾啲鬼佬住，喂我举脚赞成嘅、只要我落街见到红苏龙眼就得嘅咯，只要我落街见唔到屙屎就 OK 嘅咯，哎我就系咁衰嘅，我就系见到大陆人我就系争，唔系大陆人嗰个国籍黑我争，而系话大家文化唔同，而系最紧要一样嘢，佢系永远都唔会学香港人好嗰方面嘅文化，即系而呢一样嘢。你边一个人去移民去法国又好，移民去日本又好，移民去边个国家都好，你睇下人哋美国几多移民啦，冇一个人唔中意 Big Apple 嘅，人哋系中意美国文化先移民去嘛，觉得嗰度系一个希望啊嘛，但系大陆人落嚟香港系觉得你欠咗佢，佢觉得系佢帮咗你啊，即系而呢一样嘢，你觉得香港优良嘅文化传统就系俾呢班人蚕食，去到间接俾大陆中央政府去沟淡香港人，嗰啲所谓叫做你重视翻权三权分立，你重视法治，你重视制度，嗰啲优良传统而冇晒， 冇晒啊嘛！ 即而唔妥嘅系呢啲啊嘛！我希望与香港系一个住一千万嘅人嘅人口嘅地方，喂唔该，嗰啲都系同我一样系尊重法治制度嘅人，大家一齐搞好呢只地方，就唔希望 就唔系话作沉一船， 即等于系啊，大家瞓喺张病床上边，不如斗有钱嗰啲医先啦，不如。 系啦， 鬼佬唔会同你讲呢啲嘢噶， 人人平等啊！ 而家大陆嗰啲人话就系你唔好医其他嗰啲人，你医我先，因为 我有钱俾你， 我喺台底俾咗钱你啊嘛。 即所以点解唔鍾意大陆人移民 去香 港，系因为呢个原因。 佢入嚟俾96蚊，我俾96000你，你都唔俾我先。 我有96000喺台底俾你㗎嘛，个问题系。 系啦。 咁我喂，咁我点样监察呢制度啊？嗯、既然大家唔系、哦，大陆人又觉得唔系、哦，我俾96000，系我因为可以得到最好嘅医疗照顾、哦。 系、嗯、啦。 佢觉得啱噶、哦，因为佢有钱啊嘛。 嗯。 咁住公屋嗰啲人冇钱啊？ 系啊。 喂，我又好咗啦，而家吓可以咁样嘅咩？你觉得咁样叫香港咩？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而家嗰啲所谓辩论咧，其实都系好无谓。我都真系，你 其实系嘅，因为你觉得到最后， 我系觉得我 香港政府 系冇信任。 香港政府会听你讲咩？ 我系觉得我系对香港政府冇信任。即系所以而家我要求之后好低。喂，唔该，你系揾个官走出嚟话俾人听，你香港嘅人口政策未来30年谂住点去？你唔好呢头讲一句。嗰头又大陆有个狗官走出嚟，噏一样嘢，香港人完全未听过嘅。 喂，最明显 点解要搞个大湾区出嚟啊？希望你喂你后生嘅 翻啲人 过去，搬啲人过去啊嘛。咁你搬 Q 晒啲人，真系想你香港人住松动啲啊？你唔好咁，你真系你 佢想搬翻啲大陆， 佢想搬翻大陆人落嚟啊嘛。最主要系。即系你话我听呢一样你睇唔通啦！ 你话冇信，即系冇信用呢样嘢咧，最明显就系一个高铁嗰个事件噶。其实嗰阵时咧，佢哋一开始氹香港人落搭呢个高铁嘅时候咧，阿郑宇华啊，嗱唔系郑若骅，阿郑宇华佢系讲过噶，佢话你只要拨埋呢次呢600， 阿郑若骅都肥咗，sorry。 系郑宇华话你拨埋呢次呢690几亿系永不追加。 屌我信佢啊！而家我信而家政府唔住啊！问题系 系啊， 我信佢话已经唔捞噶啦。 690几亿之后唔会永不追加，然之后嗰阵时讲咩咧？一地两检唔系一个密。即系唔系一个一定嘅，佢话到时我哋再去倾呢个其他嘅方案。而家咧冇一地两检，我哋连通车都通唔到，一定要行，完全系即系你睇唔睇到啊？一个骗子咧，一个老千同系未签到你，同已经签咗你落咗搭啦，两个面孔。 所唔同嘅就係、是、即係而家已經係唔需要同你討價還價，你死條心啦， 係啦， 嗰副狰狞嘅面孔已經流曬出嚟。 嗰陣時係哎你落答啊嘛，所以啊鄭宇華乜都得咯，乜都話我冇一地兩檢冇問題，我哋到時再諗其他方法啦。我撥埋呢690几亿冇噶啦，唔會再追加啦，咁都夠膽死講嘅。而家條高鐵已經去到1000亿啦。 唉，咁所以就係、是。即系大家都系俾人揸住条颈啊！不过就即系希望即系清醒啲睇呢件事，而且 睇下几时我哋连呢啲节目都冇得做， 梗唔会、啊，即系 唔会唔俾我嚟讲。 佢越唔俾我，越多方法讲嘅啫。我只会即系好老实讲， 你又觉得会系咁？ 唔系，因为我系第一个会做啲咁嘢嘅人。即系当然，你话等唔等于就系话喂，以后都会有呢啲人做节目咯？我唔敢讲、嗯，但系我只会即系肯定一样嘢。你做开节目嘅人，你越唔俾我讲，我只会越想更加多啫，你越叫我讲，你其实我越唔想讲， 仲走上学嗰啲发声嗰啲渠道咧，讲俾人听话，有人唔俾我讲咁样 系啊， 仲要养出嚟添。 今日多谢阿水哥啊，系嘛？咁如果有相关议题咧，我都要继续揾即系熟议题嗰啲相关人士咧上嚟做嘉宾嘅。好，多谢水哥，下集再见，拜拜。 唔好客气，好，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